朝鲜中央通讯社19号以美国的反恐战是前所未闻的国家恐怖行为、反人道战争犯罪为题发表了控告书。控告书指出，美国大谈911事件的报复，就以所谓的正义的守护者自居，并面向全球开始一场反恐战已有十多年了。如今世界人民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反恐战造成许多国家变成一片废墟，无辜人民在流血战乱之中被迫强加野鬼孤魂的悲惨命运。控告书说，美国所强行的反恐战是帝国主义者为实现称霸世界野心而针对那些反美国家发动的国家恐怖行为，是新变种的侵略战争活动，并指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恶残暴的国家恐怖的元凶，是特等恐怖国家。控告书一一揭露美国作为一个在反恐战的美名下粗暴蹂躏人权的元凶和世界头号人权犯罪国的真面目，指出尽管岁月流逝，但绝不会忘记美国一直强加给人类惨死、痛苦和不幸的那罪恶累累的反恐战历史。控告书最后强调，向往自主与和平的世界进步人民要一致奋起投入斗争，揭露和谴责前所未闻的国家恐怖行为、特大型反人道战争犯罪的主犯美国的真面目，坚决粉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战略和称霸世界战略。